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关爱自己的健康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生疏熟悉， 听不腻的曲艺， 空中曲院， 空中曲院。 大家好，我是柳欣，欢迎收听我们的空中曲院。琴棋书画呀，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四大雅士之一。那我们的这个曲艺唱段里面呢，也有很多关于琴棋书画内容的描述以及演绎。那今天呢，就请您欣赏几段跟琴有关的曲艺唱段。先请听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《子期听琴》。 那位渔官呀， 郎，在那江岸上哟，处处的那些丹桂，这把樱香的那么可人，阵阵的秋风吹得人倒爽，总有那风吹水浪，随借着光阴在耳轮中猛听，得的那么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风儿摆动了秋叶，这个落实在了秋林，秋心儿明朗，秋蝉声频，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乡友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虫耳的声音，叫得那么惨人，秋草黄啊黄，秋光满目 三层一柱光阴，打了我胆干柴寻鬼酒尽，正欲着你不应允细雨降临，瞧我父今天起那大家奔，到了我坐土庙神堂我站前，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对捋顺着将来我就朝我前高奔，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父闻琴心神稳定，柴杆儿放置在了地呀，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高他的命短。忙问从人，单传所在 虽然有些数目附近之处并无有庄村，伯牙闻听乃是荒山野，哪里来的那高人，听我父亲唤同人进前来，听我的吩咐，你一到那江岸上这处找寻，搜见那芦苇丛中柳荫深处，忽听得在那岸上大言大胆人尊，休要寻找并无则道，也是我樵夫不知我在此听清，此山之中樵夫也因采柴归来的晚，正值议论琴，闻君此处操琴，因而止住步。那位玉伯牙，他是哼哈的大笑，是个砍柴的人呐。问来问去，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。我想这穷山僻壤野店荒村，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，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，真叫我苦发一笑啊。其说你既知此处无有高明科，想俺这穷山僻壤的野店荒村，在那瑶琴上有入记八阶七不复曾记得，不对那知音绝不该那调邀请，那位玉伯呀，听樵夫之言，却道闻儿呀，可莫笑渔樵也水共山村，吩咐声从人朝上请，你们请上啊那位樵夫，我与他谈心，有从人答应一声，就把这个官传下，走上前对那钟子期忙打花圆，我向樵夫说， 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须当口授，他问什么言语不要你留神。钟子期茫然不才观船上，剑伯牙长吟不败，说有理了大人。呀，同吃欢体焉能与他还礼，说了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。伯牙不悦，面含尘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。方才岸上可是你听亲们，那位子期说不敢深知。那略小一儿，望尊官莫要你不良人。伯牙说：“小姑口称听亲论，我有几宗事。”不得什么神之音，那我且问你，此琴当初什么人的把它留下，流落何处？那因为什么叫瑶琴？造琴当用什么木？那什么人的造了这一张琴？自方寒传说对乔公之名叫变为狗。子期说琢磨本事伏羲氏流落瑶池，那因此那叫瑶琴，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亲下结婚，一群中结用那清浊两相云，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造了张来这一张琴。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啊？能够那会何人？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啊？什么人那以琴那骂过什么人？简简装装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。子期说此琴文王富得好，富到了妙处啊，常常的会仙人。文王世子我依靠，他也曾以瑶琴毁骂过纣君。 狮子路，狮子命归阴阳。有几寸围在几寸难可分，舌纹碎按着什么一样到更合适，几尺几寸零几分，什么人好得，什么人好战，上边鼓有弦几根，字行行全说对，就算乔公迷之音，子期说前案八节宽八寸，围窄四寸四几分，舌纹碎按着周全一样到不合适，三尺六寸零一分，文王好德，武王好战，上边共有弦七根，愿套九霄鸾凤喜烟穿山海龙虎群，宇宙调丝金仙府，那本是瑶池雅乐长城范思文。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全的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，子期说孔仲尼坦言回才高命短，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。伯牙闻听讲头点，说野店荒村何处无高人，连夸樵夫好好好，钟子期在一旁，你看他一阵阵的毫无虚色，笑我淫淫一情会有好金兰了白，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，俞伯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，所谓谢之音。 好，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《京韵大鼓子期听琴》，接下来的故事自然而然就是摔琴了，还是骆老的这段《俞伯牙摔琴》。 铁本言，我要回朝去教职。子期回家侍奉双亲，提起了汉阳父亲多亲近，赠银回家读书文，不料想读至秋后心血用尽，劳心伤神，看看要归隐。临危时禀告二老，千万您莫失信，将为儿埋在江边等来春。到那时倘若有伯牙来访问，虽不能我见了他的面，可引他到儿的坟。子期下世暂且莫论，再表表伯牙那位干国的贤臣。来之在汉阳江口，马鞍山相近，小舟龙岸细留神。莫非说贤弟你忘了约，失了信？你可应当常到此等候兄来临。我有心下船去访问，怎奈这日暮到黄昏，到了晚饭后高禀明主，心中发闷，吩咐童儿你设摆邀请父亲时，日发慌乱，我的心神不得什么稳。猛听得这蹦蹦蹦琴，连那响，这才断了怎么好几根啊！伯牙一见琴弦均断，心中暗说不好，莫非贤弟神游不测，忙唤童儿将琴收起，各自按节去吧。伯牙半夜他为安情，东方发晓到了清晨，整衣净面要忘记前分，吩咐童儿你重整腰琴，唤同人你那台桌那山珍海味与果品，有那小童儿身背着腰琴随后跟。朱普吉望吉县村奔，猛抬头有一条岔路 叫我在左右分啊。伯牙正往前走，见面前有条岔路，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。正在思想，忽见面前来了一位老者。伯牙上前口尊老丈，但不知哪条道路可通鸡贤村，望其指教。老者闻听说，尊官，此处鸡贤二村分为上下，但不知尊官所问哪一村呢？伯牙闻听口尊老丈，是我一时的粗心，并未细问，借问一人，老丈可曾知晓？老者说，但不知所问哪位呀？伯牙说，此人名叫钟子期，老丈可曾知晓？老者闻听两眼垂泪，连说，尊官，莫非是于大人？伯牙说，不敢，在下正是，老丈可以知晓？老者闻听连忙施礼，口尊大人，小老儿不知，多有得罪。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，年前言过，鲁豫大人结拜，送迎回家，言定今春大人必定到此，不向他前求故去了。临危时有言，就将他埋在此处，倘若大人到此，可到儿坟前一去，因此我常到江边探望，不想到今日在此一会。伯牙闻听连忙施礼，口尊伯父，直男不知，望其恕罪，不知我先帝墓在何处，请伯父指引。老者闻听头前引路，伯牙朱仆后面跟随，不多时来到了坟前。伯牙吩咐童儿将礼物摆在坟头，对土坟向朝暮一拜。 想写 天地念命归，阴晴撇下了儿双亲依靠婚人，叹先帝满腹才念为呀得伤心，我叹得你不爱民不爱理，你不做官员孝养双亲，每日啊里上高山把看那柴，苦奔着不看柴苦啊坟头把瑶琴给我摆定，我在此赴一曲，如同是回归灵魂。有童儿在坟前忙把瑶琴问，玉伯呀跪在了坟前呐、啊，不如这扶瑶琴，叹贤弟才高命短未得上进，你好比这颜回命早归阴，去岁在此咱们弟兄把琴论，到了今春怎么为何独撇兄一人，细思想再赴此琴无高论，贤弟呢不在少只因愚兄，我今日在那坟前调琴韵，从此以后我这怎么能够赴邀请，赴罢了站起身将心一狠，举起了邀琴摔在了地下沉，伯牙摔琴不要紧，只喝的中爷在一旁喝住的尊大人说，小儿命短前世早定，大人何必过伤心，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，我儿在阴林也敢大恩，伯牙劝虽然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孝双亲，换同人将带来礼物忙抬进，回头再送凤阳的银，说罢告辞他果然不失信，回传送了来的500文银，于伯牙交友那要算头一份，结拜之中称得起是第一人， 刚才是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，那我们再来听一段陆玉琴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莺莺听琴。 身上，此时间，红娘啊，咳嗽一声，叫。 说，红娘说，我到夫人那里去看一看。小姐你要细听琴声，细听娘张君瑞就知窗外小姐道，静心神改赋一曲凤求欢，凤求欢有美人心，见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心，思之